半夜，安宗躺在床上，突然被一个噩梦所困。当他睁开眼睛，才从惊恐中醒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杯酒的关系，安宗浑身冰凉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，听到床底下有什么声音，像是有东西趴在床底。安宗打开台灯，下床掀开床单，突然发现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。他整个身体贴在床板内侧，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他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倒在了壁橱下。那东西一下跳出来，安宗退无可退，只有用手抵挡那怪物的靠近。没有想到，这个怪物的力气大得惊人，他把安宗提了起来，然后被狠狠地摔在地上。那种骨头被敲断般的疼痛，让安宗只能抱着脑袋呜咽。安宗借着昏暗的灯光才发现，这怪物其实是个女人。她的脸全是青色的，眼睛里没有眼珠子，两个大大的眼眶窟窿布满了血丝，头发像乱草一样披在脑袋上，指甲长的可以抠出她的心脏来。他又把安宗拉了起来，几乎要把他折成两段。他硬生生地把安宗拖向阳台，安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反抗，眼看就要把他扔出窗外。他闭上眼睛准备等死，突然他感觉有一个人猛然拉住了自己。他睁开眼睛，白毅死死地抱着已经半个身体探出窗外的安宗。安宗这才发现女鬼消失了，而他半个身体趴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另外一半被白毅死死拉住。他如果一放手，安宗就得失去重心掉下楼去。白毅一边拉住他往回拽，一边喊道： 你清醒过来就别趴那了，快下来。 安宗低下头看了看下面，好家伙，居然是一根根像利毛一样的防盗栏杆，掉下去的话得被活生生的刺成串烧。安宗赶紧手脚并用地爬了回去，等身体完全安全地离开了阳台，他才松开了白毅的手，整个人像被抽干力气一样滑了下去，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安宗看了看白毅，他没有换睡衣，还是白天的衣服，因为前面死命地拉着安宗，所以显得有些凌乱。他也看着安宗，抿着嘴巴没有说话。安宗胡乱地指着阳台，断断续续地说： 刚才的女鬼，你看见了吗？ 没有，根本没有什么女鬼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你同学现在已经遇到了大麻烦。现在…… 白毅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从主卧室传来。安宗看了眼白毅，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他哎了一声冲出去，主卧室就在最靠楼梯的一个房间。虽然白毅那么说，安宗心里也有了底，但是感情依然让安宗无法相信严城会那么对他。而且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杀了安宗又有什么好处呢？疑惑、愤怒、悲伤，安宗用尽最后的力气撞开了严城卧室的门。房间一开，安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瘫倒在门口，此时白毅也跟了过来，见安宗这样连忙扶住他，他的身体才有了支撑点。严城痛苦地趴在地毯上，他的身上居然伸出了四个人头。他痛苦地扭曲着，而那四个人头在不停地啃食着他。几乎已经体无完肤了，房间的地上散落着他身上的肉块，却不见丝毫血迹。四个人头不停地啃，就像饥饿的野兽。他们吃下了严城的肉，却从他们的脑袋上掉落出来，那些肉又蠕动着重新缓慢地长回严城身上。严城的眼里充满绝望，他在被反复活吃的痛苦里挣扎。 严城就像是在被一把锯齿残忍的凌迟。但他还有理智，他看着安宗想大声的叫，但他的喉咙被咬出一个大口子，虽然伤口在缓慢愈合，但仍是无法发出声音。安宗站在门口，看着严城痛苦的挣扎，他的生气正在被撕咬的过程中流逝。安宗本能地想要去救他，白毅突然一把拉住他，他转头看着白毅，已经没有力气再大声吼了，只悲痛地看着白毅，手颤抖地指着卧室里的严城。白毅摇了摇头说， 你去没有用的，那四个其实都是他至亲的亲人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妹妹。 安宗回头看向那四个人头，没错，他们都是严城的家人。以前和蔼又朴实的老人家已经完全变成了疯狂的野兽，他们在撕咬着自己儿子的身体。安宗虚弱地问道， 为什么？ 他想知道为什么，这些疯狂的事情是为了什么。白毅看看安宗，叹了口气说， 这是一种古老的邪术，把自己最亲近的五个人的灵魂束缚在自己身上，这样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财运。如果是用至情的灵魂，还能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你随便刮个彩票，在赌场里掷个骰子，都可以中奖，就像被财神青睐的福星一样。 安宗看着已经没有动静的严城，他显然已经死了，四个脑袋依然在哄抢着他的尸体。白毅看着眼神呆滞的安宗继续说， 来到这个屋子，我就感觉这里是五鬼运财的风水布局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会用这个五绝灭亲的方法，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开口，直到他给你喝了掺了致幻咒的酒之后，我才感觉到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因此我根本就没有回房睡觉，否则现在死的就是你了，估计这都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。 安宗希望自己什么都没有听进去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他只是反复地问道， 为什么？ 他为了发财杀掉了自己的亲人，警察当然查不出，就像如果你死了也是失足坠楼，但是五绝术也有所限制，就是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凑齐五个至亲挚友，否则咒术反噬，被他杀掉的亲人会活活地吃了他，就像你之前看到的那样。他倒是舍不得杀他那美人老婆，到最后就选择拿你开刀了，这家伙还真是把你当朋友啊。 安宗闭上眼睛，一种比被出卖和背叛还要凄凉的感觉让他痛苦不堪。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今天估计是最后一天，他必须要杀掉你，他对你很了解，但是没想到多出来一个我，而我却救了应该成为第五个鬼的你，冥冥之中他得到了报应，而你也别难过了，这是他自作孽。 安宗没有说话，他的脑子里回想着大学时期那个高傲腼腆的严城，他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而现在他变成一个为了财富可以杀死他身边一切亲人的恶魔，最后他也死在了自己亲人的嘴下。 那苏兰呢？那个严城到死都不想背叛的人，也许他的变化真的只是因为太爱苏兰了，他选择背叛自己的一切，却舍不得伤害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倒是这个女人断送了他。 他不见了。 白毅皱着眉头。安宗没有再说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倒在了白毅的身上。